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s.com， 我系冯剑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好啦，我哋嚟介绍今年嘅糕啦。咁今年嘅糕有咩唔同呢？今次呢，我哋同杏花楼合作嘅。咁首先第一，呢一个萝卜糕啦。呢个萝卜糕当然係用好靓嘅萝卜啦。入面嗰啲腊肠呢，就是用大煮嘅鹅卵肠同埋腊肠。大家都知道我哋嘅鹅卵肠係有口皆碑嘅，係人都话好食嘅。咁样係一盒，摆喺一个咁样嘅盒入面。爱嚟俾你哋送俾人又得，自己用又得嘅。嗱，呢个咧就黑糖姜母年糕，姜母咧佢有少少辛辣味嘅，你咬落去，啲姜味少少辛辣，但系唔辣嘅。因此佢冇咁流啊，同埋好烟韧，一直难忘嘅。第三，腊味芋头糕，又用我啲腊味啦，好香芋头味。我讲个卖价俾大家听，你就会惊讶嘅。呢、這个萝卜糕本来138蚊一底，而家咧你订咧就98蚊，姜母年糕85蚊，而家咧系58蚊，芋头糕咧系68蚊添，本来95蚊，你就嚟呢度或者葵涌嗰度攞嘅，要成套都系193蚊啫，齐晒过年够晒。 近百年历史嘅杏花楼糕点已经嚟到人民超市。以正宗廣東做法，做出最傳統味道，即刻上人民超市網站25686811.com 預訂啦！ 喂，好啦，翻到嚟大軍閥嘅時間啦，咁啊，今日 係 咁阿土伯咧就係、是、佢公幹啦，未翻嚟啦，咁但係我哋今日有 Plan B 喎、 啊， 呢期好興講 Plan B 啊嘛，係咪？咁啊，即係，但係我覺得即係咁樣對阿教授嚟講好唔尊敬嘅，因為 多謝大家。 阿教授係我哋嘅 Plan A 嚟嘅嚇，即 係 我哋今日揾到阿姚松炎教授上嚟啦，咁樣樣。 多謝。 咁啊，阿教授，你呢排好忙喎、 啊。系啊，拉票啊，就借票，跟住攞提攞提名，跟住就听日就会报名。咁呢几日系马不停蹄啊！ 而家全世界都好紧张你嘅选情啊！ 系啊， 因为咧，即系尤其系啊，即系诶，即系我呢、這个我都唔能够唔讲咗先啊！真系啊，既然讲起 Plan B， 即系有个人就好鬼紧张你嘅选情，即系譬如话李慧玲啦咁样样啊，即系日日帮你喺度谂，哇，究竟 Plan B 系边个啊？即系又即系甚至乎咧，就帮佢，即系佢自己，即系我觉得洪亮上身啊，好似嗰啲大冚者咁样样啊，即系帮你做呢个 穿针引线， 即系呢个 Plan B 洪亮啊，咁啊，即系又帮你揾呢一个啊，原本即系出边听翻嚟啦，有阿曾建超啦。啊，系嘛？即系你哋即系 Plan B 啊，咁样样啦。咁啊，咁，咁呢个唔啱嘅，咁样样觉得，咁会唔会系你台底交易啊？哇，帮你谂好多呢啲嘢乜嘢？咁啊，即系亦都有就系话，咁呢一个咁既然因为其实民动咧，其实都有机制喺度噶嘛。咁啊，揾啊，即系 第 二个啦，系咪？咁阿教授你好难得啦，你系大三元啦，因为其实你三个环节咧， 三高 嘅，三高 系啊，咁啊三高，咁啊就但系如果你按翻机制嚟讲咧，咁就系应该揾翻机哥嘅。咁啊，我见到就系呢两日啦，尤其系今日啦，咁就其实民动咁就开始就开始协调啦。咁啊，同埋我见到好似阿朱海迪系嘛，就代表你去同阿 唔系有个网友都问点解关朱海迪事？ 系咯，点解关朱海迪事？咁即系你哋可能你系同一个 cam 啦咁样样，咁同一个叫做系所谓自决派啦咁样样，系咪咁样样咧？其实所以系 头先嗰个内容，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分拆咗？ 系分拆下先，好慢慢嚟 咁样。系首先第一咧，我啊觉得咧，其实今次系精彩嘅， 系好精彩。 即系民主派咧，即系第一次可以系喺 補選裏面呢有實體票站試咗一次，當然啦好多嘢係不足啊，有三個票站哇排長龍排成個鐘頭先入到去，哇兩萬幾人預計啊八千人上限嘅搞出兩萬幾人出嚟啦。咁啊，即係有陣時又即係因禍得福嘅，你睇到嗰啲選民咁堅持，點都要排，跟住、支持民主呢種決心。 即係香港人咧，就一種有一種人啊，係好中意咧，即係唔係排隊啊，係即係湊熱鬧，即係覺得嗱，你好似排嘢食咁樣樣啫嘛，你嗰間嘢係哇食拉麵嘅新嘢嚟嘅，好多人排隊，梗係好嘢啦。 係啦， 咁多係咁啊，即係呢個細良嘅講法就係話，哇！如果你三個票站咁少啦，本身係咪？又有少少悲情啦，因为其实我见到你之前呢就其实出咗 post 嗰个口号，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嘅，读得系咁就系话我没有大巴啊，但一人一票咧就靠大家， 系啊，战胜旅游巴， 系啊， 呢个就系、是，所以我话咧，其实第一个部分我想讲咧，就系、是、今次呢个选举系好多第一次，好多特別，包括咧就係頭先講嗰種初選，咁啊初選機制陣間講 Plan B 嘅問題啦。然之後你又睇到咧就係咧係一個被 DQ 嘅議員，而家被親中報章傳會再被 DQ， 呢、這個 DQ Square 都應該係啊精彩啦啩，係嘛？咁然之後咧你就睇到咧，於是乎咧就俾呢個親中報章一次 A 二版，咁啊抬到我。天咁高啦，咁而家就人人都俾佢牽動個情緒啦。其實就應該第一日就大家應該係講，喂，我哋點樣一齊去令到民主派贏曬四席先啱啊？應該14號應該係咁係嘛？個個應該講嗰個選戰㗎嘛？點知唔係？全部傳媒淨係問，喂，親中報章咁樣講喎、啊，話你唔掂喎，你有咩準備啊？咁樣嗱，你就睇到咧，其實呢個可能咧，正正係跌入去嘅陷阱。 係啊， 我就覺得。嗱，你睇咧，我呢幾日咧，我係馬不停蹄，每日四五個街站係去攞提名，我就係覺得咧，其實我哋應該要反手為攻， 係 你千祈唔好俾佢牽動你嘛，佢嚇你，然之後搞到你軍心大亂，跟住你就唔敢去搞嗰個選戰或者散曬咯。我哋就係話，喂，我有夠多嘅提名，我有咁高嘅得票率，嗱，你試下喐我啦，你 DQ 我啊，你自己諗下你嘅政治代價，我哋就係講。到时你 DQ 我，我唔单止今次四席赢晒你啊，赢到开行啊！我要2020、2024一路数落去，全部都要赢尽你。 系， 所以其实我哋应该化呢一种咁样嘅忧虑变成能量。 系， 咁系推动香港民主运动啊嘛。所以大家不如俾啲好意见，就系话，喂，有人咁样恐吓我哋，我哋点样将佢变成我哋嘅能量，跟住推动民主运动，应该系咁样谂啊。 系啦， 就冇理由走去拣人马噶嘛。 系啦，呢个就系问题。跌 咗入去个陷阱。 因为如果你话亲中报章，尤其星岛啦、文汇啊呢啲咁样嘅报纸，系咁喺度讲啊，哇，你会被 DQ 喎、啊，甚至乎之前有个即系政协啦，系咪就喺呢个明报写啦，就系话咧，你即系其实喺星岛之前已经传咗啦，就话可靠消息，机会好大，你会被 DQ。咁嗰個意義咧，就係在於維護呢個人大釋法嘅尊嚴。喂，大佬啊，香港係法治社會，點解我哋執行，我哋要跟隨一啲法律，我哋要維護，我哋要顧慮到某啲人嘅尊嚴啫？ 其實嗰個人應該係可以告去㗎啦， 係 啊， 因為違反香港選舉條例啊，佢嘅、啊、行為係導致某 他人 當選或不當選啊嘛， 仲要寫柯林啊，大佬， 係啊， 哇，真係明目張膽啊，黐線㗎真係。 我哋厚道啦，咁但系佢就一路咁样放呢个风，咁就影响。嗱，你睇到个十四号原本应该我哋民主派就系非常之轰动吓，搞咗一次咁成功嘅初选，应该跟住下一步就系讲点样去进逼赢翻四席，因为咁样行啊嘛。点知佢出一个咁样嘅 A 二版之后咧，大家就乱晒阵脚。跟住学你话斋咧就。唔係，當然慧玲啊，好錫我啦，即係成日擔心啦，就幫我揾埋即係替代方案咁。但係就大家就變咗俾佢俾親中報章牽住鼻子走。嗱，當然大家我知道嘅選民同支持者真係有啲情緒咧，係俾佢影響到，就真係驚啦。喂，你有冇準備㗎？你冇準備會唔會搞到我哋今次輸曬啊？佢有呢個憂慮。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係。做緊嘢嘅，大家唔使擔心，即係我哋一定有準備嘅。但係個意思係咩呢？就係話我哋與其係咁喺度驚，成日話應該揾邊個，不如我哋將佢變成能量， 推動香港民主運動，這個才是希望嘛。所以都是等大家發揮一下小宇宙、啊、我就暫時就用裸提名作為其中一個民主運動， 是 exactly 是啦， 即集合嗰個民意。 因為你喺度即係將個焦點擺喺嗰個 Plan B 人選嗰度咧，即係其實你等於就係話，我哋已經係接受咗呢個現 象，即係好似舉咗八旗啦，舉咗一半啦， 係咪？即係哎呀，真係殺到嚟啦！咁我哋係咪要啲準備啊？唔係啊，冇準備啊，但係唔使打鑼打鼓嘅。 係， 但係即係你成個討論喺成個社會度醖釀嘅時候，大家都將呢樣嘢咧講人選嘅時候，第一你就首先你要同阿基哥反面啦。是咪你要同佢啫去谈判啦，是咪你要逼退佢啦，啊即係你又要撕毀嗰条条约啦。咁即係首即係等于就係话咁阿基哥今日我见到好似民动即係都同阿赵家贤都同佢开个会啦。咁佢冇即係其实佢到而家佢都冇话佢自己出唔出嚟选嘅。咁但係佢就讲 佢话尊重机制。 係啦，佢讲一句说话啦，就话你哋中晒计啦。啊即係而家唔应该系讲我选唔选啊嘛，而家应该系帮阿姚教授出嚟助选。 咁其实基哥答得几好嘅。 好过呢度我想补一句啊我想补一句。大家咧又唔使太過俾嗰個協議書啦，我叫啊，即係佢哋叫備忘錄，咩啊？大家叫 備忘錄 解備忘錄嘅，咁大家咧就可能冇直接參與到民動嗰個會啊。其實咧起草呢一份諒解備忘錄咧，係當時有討論，亦都預留咗彈性，係可以再討論。是可以所有持份者呢是再討論，所以呢又不存在呢大家一直喺度指責嗰種話係咪違反嗰個協議， 係呢個 exactly， 所以大家唔好太擔心。 我覺得呢一個時候其實你話泛民主派尤其係教授啦，你係即係一個被 DQ 嘅受害者啦，其實我哋嗰個策略，我哋嗰個強項就係其實我哋嗰個道德基礎，我哋嗰個道德高地， 係 我哋唔應該係因為即係掉入咗嗰個權力嗰個現實嗰、那個即係嗰個運行上面啊，我哋唔應該講呢樣嘢。喂，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唔需要出去選添，因為其實佢話乜就乜啊嘛，即係好簡單。喂，我哋而家講出唔出嚟選。即係好似聂德权咁啊，非常之不负责任。喂，聂德权，你作为一个政制事务局局长，喂，政制事务局已经好废噶啦，你唔使重启政改，系嘛？你冇咩做噶啦？ 咪同埋佢成日唔去政制 panel 开， 系啊， 佢系派阿陈瑞夫去嘅。 喂，700,000港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问你嗰个问题，系咪应该 DQ 一个即系之前选过嘅议员？即系。喂，你话个别评论，你个别事件唔评论。喂，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就问个问题都答唔到啊！林郑月娥就喺度话啦，啊呢、這个唔系特首说了算嘅，跟住又交俾呢个选举主任啊嘛，系啦。好啦，我话俾你听，喂，选举主任系咩人？我哋睇下呢个架构图先，系啦。咁啊，呢一个咧， 总选举事务主任 系咩人嚟嘅？ 系一个黄 思文先生、啊。黄思文先生，哇！呢条友犀利喎，你记唔记得旧年年头咧？呢、這个特首选举嘅时候咧，喺呢一个叫做系机场博览馆啊，咪失窃咗几部电脑嘅、哦，就系呢条友啦，就系、是。 终于又唔使负责噶、 哦，喂，唔使负责任噶、哦，唔系所以阿教授，你嗰阵时你都仲系立法会议员，应该系你记唔记得喺立法会嗰阵时质问嗰条友嘅？ 有追究过，追究过， 追究过噶， 系即系嗰时局长上嚟答嘅， 系啦，嗰阵时系谭志源保佢啊嘛，嗰阵时话啊，会负责嘅，我哋唔会就咁了事嘅，喂，到而家你仲喺度啊，黄思文，喂，大佬。喂，你 DQ 咗自己先啦、啊！你根本边有资格 DQ 人啊？喂，你失窃咗成300多万选民嘅资料。喂，你即系你，喂你凭乜嘢留喺度咧？同埋讲真，即系嗱，你林郑月娥你唔孭呢个责任，阿聂德权又唔孭，即系你记唔记得你旧上一次2016年嗰次嘅选举，正正就系因为啊，喂呢啲主要官员特首啊全部卸责，喂发生咗咩事啊？记唔记得呢位朋友啊？呢位选举主任黄丽常，正正就系因为佢孭咗政府呢个黑锅，佢走出嚟 DQ 呢个阿梁天琦。喂，佢收两次收到恐吓信啊！ 何丽常啊！ 咁呢个恐吓信有啲咩啊？有白色粉末粉末恐吓信，有炭疽菌，有发艾滋病啊！喂，点解佢要受呢啲咁嘅惊吓啊？ 喂，正正就係因為你啲咁嘅老細囉，呢啲賤格老細唔孭鑊囉，係咪俾啲咁樣嘅即係下屬去自己孭鑊，喂，即係我哋關注呢啲咁樣嘅叫做係僱員權益啦，喂，有啲咁嘅老細咁不咁無良嘅老細自己唔孭鑊，喂，下下全部嘢都要佢哋即係頂晒呢啲嘢，喂，呢啲係咪正路啊？ 咪同埋呢，如果法律清楚佢哋執行處級嘅官員都仲做到啊，即係譬如你講明你話你冇香港身份證咁就唔符合資格咁 OK 呀，咁嗰個事實好易查嘛。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你要判斷佢係以前過往嘅行為同言論符唔符合嗰個擁護呢，喂，裏面就真係抽象到呢，冇可能搵咁樣嘅一個選舉主任咧去孭呢個鑊㗎， 係啊， 我講嗰個譬如係咁啊，我就話嗱，而家香港政府啊將嗰個過馬路嘅紅綠燈咧就改咗做紅橙黃綠青藍紫啊七種顏色，但係咧法例又冇講咩顏色準過咩顏色要停，然之後依法辦事，嗰個法咧就寫唔清楚嘅喎，然之後咧就咧隨時中意咧。黄灯又可以拉你，紫灯又可以拉你，橙灯可你每次呢你话佢次次唔同呢，佢话係啊，每次就交俾嗰个執行嘅可能警察啊，佢鍾意点样判断判断。呢、這个就係搞死香港嘅。因为法律呢其实嗰个法治嘅精神就係话呢要令到市民知所适从，乜嘢情况我就唔会违反嘛。而家就唔係啦，嗱而家根本嗰个参选权呢其实有边个可以话俾我听啊？ 系啊， 有边个可以话俾我听？ 系啊，你一个二个都唔答。 我究竟符唔符合资格？嗱，我前日已经有一封信啦。咁我问嗰个提名委员会，佢话对唔住，提名委员会咧喺补选嘅咧系不提供呢个服务嘅。 系咩人嚟嘅提名委员会？ 请咗两个大狀，两个大狀，系啊，佢又委任咗两个用资深大律师。 咁然之后咧，提供呢个法律嘅意见。 系啦，咁咧就可以问佢，我符唔符合资格嘅？咁但系佢话喺补选咧就冇呢个服务提供。但系有请嘅话，有请到两个， 可以提供咩服务啊？ 佢就净系会服务选举主任啦。 哦， 佢就唔向公众服务啦。咁然之后就封信就叫我自行去揾法律意见，所以我寻日咧就揾咗两个资深大律师。咁今日咧就初步有一啲信息咧，就系确定三个层次，都系冇任何不符合。包括边三个层次呢，第一就是说根据人大释法104睇唔到有任何嘅原因呢係我不能参与今次补选。第二呢就係、是、根据法院嘅判决书亦都睇唔到任何嘅理据我不能参选。第三呢就係、是、根据香港嘅现行本地法律都睇唔到任何嘅句子啊，情況咧係會話我係不能參與今次嘅補選。 所謂香港現行法律咧，就係嗰日其實啲記者去搏咪，即係問呢一個聶德權嘅時候，咁佢除咗話佢自己唔會即係評論個別嘅事件啦，咁佢亦都講啦，就係其實要根據翻咧，即係呢一個候選人要遵從啊嗰個規定咧，就全部喺曬嚇呢一個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37、39和40条嗰度嘅，喺曬呢度嘅，當中係冇一條講過任何人如果之前係被呢一個選即係呢一個宣誓係 DQ 咗嘅話咧。是不可以再参选的。同埋就算是教授你刚才讲的那个叫做104那个人大释法那个原文那里啊。是是喂你原文那里是怎样写的，喂你是话什么嘛，宣誓是这个其实你是讲返相应那个职位的嘛，即是如果你是即是不符合宣誓的要求的话呢，那其实你是不能够啊去即是你是丧失了这个该条例相应公职的资格的嘛。 是啦。 相应公职的资格就是你那个功能组别那个 那个议席。 那个议席。 没丧失到的参选权。 是啦。 没错啦。 那个是针对那个议席，不是针对一个人的嘛。 是啦。 是不是 咁所以我点样睇到系咩一届 啊我都唔明亲建制嘅报章讲话呢佢哋会理解成呢就係话一届都不能参选，嗰、那个一届点样理解啊，我睇嚟睇去睇唔到嗰、那个就理解成话成届嘅立法会都不能参选，真係拗晒头 啊。其实佢哋自己再解释人大释法。 哇真係厉害啊。係啦。 唔係啊，其实嗰个都唔系属即係如果人大释法呢啲识基本法啫。 系咪啊？咁但系你而家我哋讲紧啊，你个参选资格系属于呢个基，即系呢个立法会条例度噶嘛？ 冇错啊！ 立法会条例都要人大释法， 唔系噶，佢冇应该就冇权噶，佢、 啊、 只可以释基本法 嘅 啫， 系啊， 就释基本法嘅啫嘛。喂，如果你人大有嗰权力系细化到连所有 ordinance law 啊呢啲咁嘅嘢都要听你人大讲嘅话咧，喂，嗰、那个唔系全面管治权嚟嘅，嗰、那个叫做随意管治权啊！你中意随意讲咩就讲咩嘅，即系我哋日日咧，我哋都等你嘅 mercy， 系嘛？嗰、那个法律咧就全部系攞嚟摆嘅废嘅，即系喂嗰、那个咪就系话咯，就是、等于你之前嗰个政协讲啊嘛，喂我哋要咧尊重人大说释法嗰个尊严啊！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乜嘢都系尊严嘅，系嘛？尊严呢样嘢几咁虚无啊！系嘛？ 唔系啊，所以咧嗱，其实咧，你呢个 point 咧，好多市民未必明嘅、 啊。 好似最近咧，就系、是、律政司司长个僭建案咧，有啲亲中嘅人竟然话：，诶、啊，咪、欸、叫人大释法咯。其实佢唔明，啊、喂，释法唔可以释建筑物条例。 系啊，你黐线嘅 真系。 而你而家你参选嗰样嘢，只系关乎呢个立法会条例啫嘛。 系啦，嗰、那个本地法例嚟噶嘛， 嗰、那个本地法例嚟噶 嘛， 系啊，即系嗰个系 common law 嚟噶嘛，即系就等于，我觉得即系而家系乜都唔使拗，我甚至乎 plan B 都唔使交代任何嘢，我 plan B 都唔需要讨论，因为即系姚松炎阿姚教授你啦，其实你作为一个参选人，你只系拥护香港嘅基本法同埋所有香港嘅法例，而香港所有法例咧，我系照翻之前马道立所讲嘅，香港嘅法例只系 in accordance with 呢一个 common law 啫。系嘛？即系只系同呢一个呢、這个普通法有关嘅啫，其他咩人大释法尊严，你同我行埋一边，系嘛？喂，嗰啲嘢开毛都不得了，喂，你攞呢人呃我，系嘛？ 唉，嗱，所以其实咧就冇理由俾一份亲中报章就即系搞到大家大乱阵脚嘅。而且你睇翻佢嗰份報章咧，裏邊係冇邏輯嘅喎，咁先得人驚喎。咁啊，而家我哋就係話揾咗資深大律師啊，兩位啊幫我去睇。咁啊，根據頭先咁樣嚇，多個層次去分析，從法律層面完全睇唔到有任何理據嘅。 嗱，有啲網友啊 ，Raymond Chan 就話宣誓條例都係本地法律，係咁，但係佢揾個位咗入，嗰、那個位咧就係呢一個基本法104條，係啦。咁但係基立法會條例，你係揾到邊個接口啊？我想問你係咪啊？同埋即係講真，我覺得唔淨止係教授你啦，即係嗱，如果教授你呢個位都去 DQ 嘅話咧，乜嘢都唔使講，我哋就即刻抗爭。因為其實如果呢個位都 DQ 咗嘅話咧，嗰、那個意義就唔喺個位度，嗰個意義就嗰、那個重要之處就唔喺嗰個立法會席位咯。呢、這個可有可無呢個。 嗱，所以阿 Ben 頭先開場之前講得幾好，就係話其實我哋與其去諗 Plan B 應該係邊個人咧，其實不如就 係行動咯 ，Plan B 啦，冇錯， 行動啦，係 Plan B 咯。 即係依家錯咗焦點咯 ，focus 咗喺個人度，而係諗我哋點樣抗爭啊！我哋 Plan B， 即係 Plan A 就係你 ，Plan B 就係一個抗爭嘅行動。 揾份星島出嚟放風啊！你個個已經喺度諗人選啦，即係然之後咧，就你打我打你啊！即係然之後人格抹殺抹黑呢一個阿基哥啊，跟住咧又話：唉，即係你對住呢、這個你又可能你要同呢個民動拗啊，係嘛？我係咪要即係唔認數啊？咁啊嚟而家文匯報已經喺度笑緊啦，係嘛？又話你走數啊！而家佢話咁，我唔知你有冇睇啲文匯 報。冇啊冇啊！ 即係佢咁講你。其实佢哋好开心啊，即系正中下怀。 系啊，见到啦， 系咪先？即系阿基哥，你虽然好憎佢都好，但系佢讲嘅冇错。你哋错晒焦点啊！ 唔系，所以阿 Ben， 你嗰个要讲多啲，讲多啲。唔系，我觉得 Plan B 系讲行动。 系啦， 系啦， 唔系因为依家阿教授入到集咧，系一个政治角力嚟，我觉得即系同呢个北京咁，所以我哋手头上面就要有筹码咯。筹码就系人民啊，又抗争啊，民意啊，咁所以其实依家我觉得应该。坊间要开始讨论，假如你被 DQ， 我哋会唔会有不合作运动啊？甚至公民抗命啊？咁要吓翻北京。 系，但系而家冇人做喎、 啊。依家就去咗谂。 系啊，人事 系阿基哥啊，定系 呢个系 其他大佬？ 太过现实主义，即系你现实主义咧，就系令到自己咧，其实系有一种失败主义喺度。因为你下下你就系谂嗰样嘢，就系权力的角力啊嘛。 系 咪喺建制上边，我哋点样可以遵从个规矩去行啊？但系有时呢啲人我哋唔可以下下都喺个规矩入边谂，即系 think out of the box 嘅嘢。 我觉得唔用现实主义都唔贴切啊！其实直情 系投降 啊， 投降，举咗一半白旗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唔需要讲， 即係呢個時候，喂，即係。阿K 哥讲佢就啱啊，系嘛？即系，唉，即系你个个错晒焦点，咁亦都啊，有位网友啊 ，Kim Rivers Fan 就话啦 ，Never Surrender 就系话，我哋要 have faith， 咁系、啊，大佬，我哋有道德高地啊嘛，系咪先？即系我哋咪据理力争咯，系咪？点可以一个特首，系嘛？即系同埋一个喂，月薪几多钱啊？35万。你叫个15万嗰条友系嘛？嗰、那个选举主任同你去顶呢只镬系嘛？然之后收呢啲碳追粉，你有冇搞错啊？你有冇无良啲啊？系嘛？我即系我虽然我都唔同意嗰条友咁样做啊，咁但系佢系变咗你成个政治角力嘅磨心啊嘛！ 冇 错啦，即系你林郑月娥你选特首嘅时候你讲咩？你话我唔会再行翻以前嗰条路，我要修补大撕裂，我要修补撕裂。而修补撕裂，喂，你睇翻你七警嗰啲问题系咩问题啫？正正就系因为雨伞运动嘅时候，你将所有政治责任全部俾啲警察去 absorb 啊嘛，佢哋受晒啊嘛。你等于而家你啲所有政治责任，你唔去顶，唔去讲，成全世界喺度估估下，然之后你有用你做，我有我估，然之后要谂你点样做。喂，法治唔系咁噶，法治系所有 law 摆喺度。我哋係可以舉步，即係我哋可以規行舉步咁樣樣，我哋係對個法律有信心，我哋去點樣行，全部可以估得到。而家就唔係，而家你就俾一啲嗰啲親中報紙啊，哇出嚟妖言惑眾啊，然之後逼你諗聽啲，係嘛？喂，林鄭月娥，你嗰陣時講話即係搞補選唔搞小動作，呢啲唔係小動作係咩？啱唔啱啊？ 系，唔系，所以真系好期待咧。等呢一班选举主任咧退休嘅时候咧，一定希望揾到一两个系可以开咪讲佢当 退休啊。 究竟佢系 唔知会唔会好似学阿谭志源咁做选人大啊？ 咁啊，即系好啦，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到嚟，我哋讲下即系呢一个讲其他嘢啦。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